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楼影也不做更多分散他注意力的事情，适时地把话题引上正轨。 刚才是石庭云？ 池小池嗯了一声，他自己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跪下自荐，那就只能是原主了。 石庭云为什么要跪颜月恒？ 池小池回想当时双膝着地前的感觉，脑袋是麻的，一阵阵嗡嗡作响。等响声结束，就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做了某件事。这种感觉对池小池来说很熟悉。 PTSD。 上好药的池小池把裤腿放下说：“ 跟我吐的时候一样一样的。” 楼影沉默片刻。池小池不说，他也不好问池小池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只能转移话题。 他在怕谁？颜元恒？ 这说不好呢。 创伤后应激综合症，要犯起来，总要有一个特定的出发点。而当时颜元恒拍了他的肩。池小池回想着石庭云那句小奴，心里做着各类假设和推想。片刻之后，隐隐的脚步声与通传声从外传来。 大公子，六皇子， 石庭云出来接客了。 紧接着是一声爽冷的招呼。颜元昭破爱紫色，今番来换了一件比昨日更奢华的紫绸描金长袍，还提了一只金丝鸟笼来，交由他身后的尚书家瞿公子提着。天家风范看不出来多少，倒更像是哪家浪荡的公子哥。一入花厅，看到那个坐轮椅的人，他先愣了一愣。楼影已将蜜梨放下，欠身道：“ 草民于风眠，拜见六皇子。” 池小池则介绍道：“ 这是我家先生。” 颜元昭隐约记起来，石庭云家里似乎的确有一名公子师，听说是有疾在身，不良于行，因此不常出来见人。颜元昭好奇地伸着脑袋打量一阵，可惜只看得清一个英俊的下巴壳。六皇子在此，他留在此处也不妥当。于是楼影恭敬地表示告退。目送他离开后，颜元昭道：“ 年纪不大呀，我还以为是个老学究呢。” 池小池摸索着与他的相处之道：“ 方才十三皇子才离开，你便来了，你们俩还真是好兄弟。”“ 不用你说，方才还在门口碰见了。” 颜元昭满面春风，一屁股在上位坐下。“ 元恒说你有事，我告诉他那是托辞，我来你准没事儿。” 池小池想：“兄弟，你这么会聊天的吗？”颜元昭展开扇子说：“ 哼，喝几壶花雕，保准药到病除。” 那瞿公子一语不发，为人安静得很，站在颜元昭身后，宛如颜元昭的随身挂件。池小池观察了他一会儿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便从他身上移走了一些注意力。在言语间，池小池试探着与颜元昭交谈的下限。后来他发现，嘿，这哥们儿基本上没什么下限。他从瞿公子手里接过金丝鸟笼放在桌上，拿扇骨敲一敲笼壁。 喏，这鸟给你拿着玩，没见过吧？ 池小池接过来，明知故问。 这是什么？织机吗？ 画眉。近来城里最时兴养这小玩意儿。 颜元昭扫兴的。池小池举起来端详画眉殷红的嘴。颜元昭眉心一抽，拿扇子指他。 你再给我炖一个试试。 原主这么猛的吗？ 装傻是不是？上次六爷送你的蛋可是黄金龟的。 池小池啊了一声。 哦，怪不得那么好吃。 颜元昭啐他一口，指着画眉笼子。 见此物如见六爷，可明白？ 是。 说着他转向画眉笼子，恭敬道： 请六皇子安。 石庭云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来人呐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东西拖出去砍了。 六皇子，你杀了我，我石家可就绝后了，你还要把鸟拎回去呢。 颜元昭对着空荡荡的厅堂飙戏。 啊，那算了，都退下。 和他相处的确比颜元恒轻松有趣的多，但池小池偶尔和他视线接触时，总会想到他一脸血的跪在地上的样子。那时候他没有穿着这身寸步寸金的紫袍，战甲染血，战盔破损，那张年轻俊朗的面容被干涸的雪茄覆盖，他的手指全部折断了，向不同的方向蜷曲着。颜元昭一边用金丝扇扇凉，一边提议出去饮酒。池小池说： 我头疼。 姓王，一壶酒下去包你百病全消。 我谢牛鬼。 庭云啊，你是怕十三弟知道你跟我出去不跟他出去，心里不爽快吧？ 不然呢？ 都是皇子，他可以疏远颜元恒，却没有必要故意跟颜元恒对着干，惹他不痛快。 哎，算了，我也就是想气气十三弟，他生气可好玩了。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骗他你马上要变成我的伴读了，他气得躲起来偷偷哭。哎，长大了就不可爱了。 池小池想，这他娘的什么狗哥哥呀。颜元昭痛心道： 哎，罢了，不提不提，下棋下棋。 颜元昭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，却是不错的棋手，与池小池杀得有来有往。最重要的是他话多，他一边观棋一边问： 哎，你家阿玲呢？ 池小池注意到他没问阿叔。池小池拾起一枚黑子： 你想他了？ 颜元昭落子： 可不是，他倒的酒最合我心意。 池小池揣摩着石庭云对阿玲的心思，回护道： 他并非只有斟酒之才。 得得得，听你吹他，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 颜元昭掏了掏耳朵： 哎呀，你家阿玲天纵奇才，是九天英灵下界，若不是家中贫苦不得已将他卖为奴身，定然前途无量，高兴了吗？ 你说的对。 颜元昭把自己刚下的棋子拈起来去砸池小池： 我可去你的吧。 池小池一把准确接过。颜元昭扬一扬扇子： 给六爷放到棋盘上去。 池小池把子落回他方才下的地方，颜元昭一扇子打在他手背上： 下哪儿？乱下，下这儿。 他指了指另一个距离原子落处十万八千里的地方。池小池马上揭露他的险恶用心： 你要不要脸？落子无悔。 六爷刚才就下在这里。 颜元昭睁着眼睛说瞎话： 不信你问翟英。 是的，六皇子说的对。 好吧，池小池认栽。